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106集《朱砂痣三》。不急，听说他今日在宫中耗了一下午，想必也不赶着回去。他这么说，狼却便只应了一声，眼神往后头瞥了一眼，没能瞧见人，倒是觉得身上刺刺麻麻的疼，当即头皮一紧，将视线收了回来，硬着头皮道： 皇上，臣那披风…… 玄月岭的视线还在他身上，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缓和下来，闻言只是不轻不重哼了一声，哼得狼缺汗毛直竖。 下去吧。 狼缺走的时候几乎连滚带爬，玄月岭转身去了后头，陈欢已经抱着枕头睡着了，太医去煎药，只剩林峰守着陈欢，瞧见他进来，连忙弯腰行礼，很识趣地压低了声音： 院长和民间大夫都诊过脉了，说的都是元气有损，好在人年轻，好生将养，总能好的。 这话说了如同没说，轩辕岭不甚满意， 将那大夫带来见诊。 林峰连忙退了下去，陈欢睡梦里突兀地笑了一声，轩辕岭紧绷的心绪微微一缓，可瞧着陈欢明显凹下去的脸颊，心里又闷闷的疼。没多久，这股闷疼就迅速发酵，变得尖锐又剧烈起来。他闷哼一声，身体一晃，连忙抬手扶住墙，才稳住身体，深呼吸缓解这股痛楚。陈欢忽地叫了一声，自梦里惊醒。轩辕岭动作一僵，死死咬着牙，本想露出个笑容来，却实在做不到，只好勉强维持平静。 怎么醒了？ 陈欢摇摇头，抬手摸了摸胸口。 不知道，心口忽然疼了一下。你脸色好难看啊。 他从矮榻上往前探了探身，就着这个姿势从床头爬到床尾，停在玄月岭身边，小心翼翼地来抓他的手。 你怎么了？ 玄月岭摇了摇头。不爱，太医说你要静养，别乱操心。 陈欢不太高兴，他担心玄月岭，又不是自己想做的，他没办法吗？再说他的脸色的确不好看。 哎，你躺一会儿好不好？是不是饿了？ 即便因为心悸，身上还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可轩辕里还是被陈欢逗笑了。 你陪朕躺一躺。 陈欢缩进他怀里，抬手捂在他胸口上，满脸的苦大仇深。轩辕里握住了他的手，轻轻摩挲他的指尖，没有力气说话，也觉得不必说话。眼下这样只有两个人呼吸的安静气氛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林峰很快带了民间大夫来，瞧着却有些眼熟。陈欢眼睛一亮，从矮榻上跳下去。 师父。 陈欢这一开口，玄月岭也不好再摆出冷脸来，只得抬抬手免了他的跪拜礼。 去吧，陈欢身体如何？ 老大夫并不隐瞒，将实情一一说了。陈欢听懂了一点，知道自己身体眼下不太好，颇有些恍然大悟。 啊、哦，怪不得走一会儿路就会累。 他偷偷瞄了轩辕岭一眼，咳了一声，故意提高了音量。 我刚才无缘无故就晕了，也是因为这个。 你如今身体亏损的厉害，多睡些有好处。 陈欢先是一喜，又是一愁，不必早起是好事，可这样的话，一睁眼就瞧不见玄元岭了。玄元岭将他的小心思看得清清楚楚，心口那股剧痛便消了下去，嘴角微微一翘。 传院正来接了人回去吧，既然入了京，便不急着回去。 老大夫一怔，知晓自己和院正的父子关系已经被查了出来， 心里也不觉得意外，只颇有些为难。 草民谢皇上恩典，只是草民此来乃是搭了乔家的车马，倘若晚归总是不便。 他不提乔家，轩辕岭都要忘了。这些日子他心思都在承欢身上，又因着心悸之症，精力颇有些不足，便将此人忘在了脑后。此时老大夫一提，他才想起来，眼下这时候的确是新一届皇商进京请牌匾的时候。乔生，陈欢却是完全未曾想起这个人，只听见老大夫说要走，颇有些舍不得。这世上没几个肯对他好的人，虽说与老大夫不过相处十几日，可他教了自己不少，还间接救了自己一命。若非他要自己记住那些草药，说不定上次便不是假死，而是真的了。陈欢对他心存感激，又存着亲近的心思，眼见着人要走，脸拉得老长，却到底没开口留人，只抓着老大夫的手，央着他给轩辕林诊脉。 你看他的脸色，吃的也少。 轩辕林抬手揉了揉额角，你不必挂心，朕无碍。老大夫盯着轩辕林瞧了几眼，若有所思。 回击必伤，情深不受，皇上保重。 轩辕林颇有些诧异，虽说望闻问切，这切脉乃是最后一步，但往往靠着脉象才能断出病因，他竟只看了看便瞧出了病因，倒是有些本事。 朕倒是从未听说宫中哪位太医有如此妙手。 草民惶恐，非是草民医术精湛，乃是皇上如今情形草民曾见过，这才口出妄言，还请皇上恕罪。 轩辕林脸色不太美妙，抬了抬手示意人可以退下。陈欢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颇有些茫然。 这还没诊脉呢，师父，皇上他怎么了？ 老大夫瞧轩辕岭这副样子，就知道他是不想让陈欢知道，便也不敢提，只嘱咐他好生照料。陈欢满脸愁苦，他倒是想照料轩辕岭，可他不许自己在他跟前晃，这可真是太为难人了。虽说如今轩辕岭是不凶了，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如以往招他待见呢，不许露面怎么照料人？他越想越不甘心，琢磨着回了大明宫，在龙床上好好磨一磨轩辕岭，要是他不肯答应，他就自己偷偷溜出来，看不见正脸，看个背影也好啊。他正惆怅，肩膀上忽然搭了一只手，紧接着轩辕岭结实宽厚的胸膛就贴了上来。陈欢偷偷蹭了两下，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红着耳朵抿着嘴偷笑。轩辕岭拿他没办法，也不敢再看他，总觉得他这副样子，自己要是再多瞧两眼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 回宫吧，多吃些，快点好起来。 陈欢只当他在说他自己，忙不迭点头。可不是，轩辕岭的脸色的确太差了，一定要好好吃饭。那晚上是不是不能折腾了？陈欢思前想后，还是觉得身体更重要，因而就寝的时候一直很警惕又纠结地看着轩辕岭，瞧见他靠近一点就往后挪一点。轩辕岭只做未曾察觉，故自梳洗更衣。陈欢悄悄松了口气，又有些失望，这月黑风高的，轩辕岭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啊。眼前冷不丁一黑，紧接着身上一沉，陈欢被压得躺在了床榻上，身体后知后觉的一颤，紧张兮兮地吞了吞口水。 朕说的话你又忘了？ 陈欢连忙摇头。 没躲没躲，夏天太热，睡觉不能靠太近。 轩辕岭脸色深沉，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陈欢心虚地移开视线，张嘴胡扯。 哎呀，我这不是最近睡觉不老实吗？ 轩辕岭眼睛一眯，手指顺着他嘴角一路越过锁骨、胸口，很快停在致命的部位。 是哪个小东西不老实？ 陈欢脸红了， 不安分地在床榻上蹭来蹭去，抬手去抱玄元岭，却一伸手抱了个空。玄元岭不知何时坐了起来，手却没挪开。陈欢受不住，一点一点蹭过去，趴在他怀里大喘气，挣扎道： 要修养啊。 玄元岭失笑，陈欢真是难得如此懂事，他本也没想做什么，中午那番闹腾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悔。陈欢即便是甲子，可他到底也两日两夜未进食，身体虚弱的厉害，他实在不该胡闹。可那时候他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心思里的念头，他急需借着身体的亲密接触去确认陈欢的存在，便是再有一回他恐怕还是会控制不住。他不再闹陈欢，哄孩子似的在他后心不轻不重地拍。陈欢急促的呼吸很快平稳下来，却不甚安稳，仍旧在他怀里蹭来蹭去。要修养，不许胡闹。陈欢心想，你修养你的，我闹我的，又不碍事儿。他仍旧往轩辕岭怀里钻，闹得轩辕岭去泡了一趟冷水回来，他才肯消停。他有点后悔，抬手捂在轩辕岭心口上。 大夏天也不好泡冷水，得了风寒怎么办，对吧？ 那你倒是消停些。陈欢憋憋嘴，觉得这种事确实和自己有关系，只好不吭声。在轩辕岭不轻不重的拍打下，很快迷糊了过去。轩辕岭听他呼吸逐渐绵长，探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才将他安置在床榻上，自己轻手轻脚下了地。林峰在外头候着，瞧见他略有些意外，都这个时辰了竟然还不歇下。他一面好奇，一面恭恭敬敬地凑到跟前来等待吩咐。 传郎君， 大半夜的传禁军统领，这怎么看都不是好预兆。林峰不敢多问，匆匆退了下去。今夜狼缺值守，不多时便进了大明宫。待瞧见轩辕岭身上只穿着寝衣，身边也不见陈欢时，便压低了声音问安。轩辕岭抬了抬手，朕有一事要你去做。狼缺一怔，他还以为半夜宣召是要问玉嫔是否成功将元妃拉下水，却原来不是。臣定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轩辕岭笑了笑，神情却不见温和，反倒颇为凌厉，唬得狼缺不敢抬头，紧紧跪伏在地上。明日忠义侯会离京，他走后你吃朕手谕，四门提前换防，此事由京北大营负责。狼缺连忙应下，心里却很是不解。提前换防不是没有，但多数是守将出了问题，难不成是哪个守将犯了事儿？可他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